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而干。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启蒙时代比利时根特巴洛克乐团音乐会今晚亮相国家大卷，演出将为大家呈现的是17世纪早期和18世纪的意大利巴洛克音乐。演出的上半部分将带来小提琴独奏，来自威瓦尔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演出的第二部分将关注意大利大师作品的传播。新春礼赞李易花管风琴与德国曼海姆铜管室内乐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音乐剧《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今晚在国画剧场上演本轮最后一场。这部音乐剧是由形体剧《你若离开》改编而成。音乐剧《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除了旅行的快乐，还表现了姥姥、女儿、外孙女儿一家三代人的情感代沟。北京人艺原创京味话剧《玩家》今晚继续在首都剧场演出，全剧运用京味十足的语言，生动演绎北京的地儿、北京的事儿、北京的人儿、北京的味儿。人民执导的舞台剧《我爱桃花》今晚继续在人艺实验剧场上演，这是作家邹静之的戏剧代表作，全剧以精巧的解构和其中所探讨的男女之情和哲学命题而颇受好评。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今晚举行，北京八分钟总导演张艺谋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北京八分钟要突出的理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中国的大国风范。这是张艺谋第二次执导八分钟的表演，他坦言全世界导演可能只有他有这种经历。他表示，本次北京八分钟将着重展示全体中国人，欢迎大家下一届到北京来。据介绍，目前北京八分钟的整体流程已经确定，但是天气和现场的演出条件还是令他最为担心。今晚综艺节目《中国梦想秀》第十季将在浙江卫视开播，节目以180天的时间为限，用追梦日记的形式真实记录每一位追梦人从登台为梦想宣誓到台下为梦想拼搏的践行轨迹，再到重返舞台接受大众检验誓言是否兑现的全过程。周笔畅、张碧晨、黄奕、乔杉、杨迪等人将作为本季的圆梦大使，激励圆梦人完成梦想。本月28号由刘进执导、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美好生活》将在东方卫视开播。这部剧围绕张嘉译扮演的海归徐天展开，讲述了他回国之后遇到的情感纠葛和人生选择的故事。记者昨天从江苏卫视了解到，正月十五晚江苏卫视狗年元宵晚会将欢歌亮相，除了胡彦斌、何洁、汪苏泷等几名江苏卫视春晚上的实力唱将将接力亮嗓之外，喜剧演员里最会写歌的段子手赵英俊也将热力开唱。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逐渐回升，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度左右，天气比较温暖，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4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来到了这个周末版，这是年后第一个周末版、啊、 没错啊。 这昨天大家还上班呢啊。 对了啊，咱们这个2018年的春节刚刚过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需要接下来的一个假期。 您辛苦了。 很多人这个春节期间确实是比较忙碌啊，比较辛苦是吧。这个串串亲戚、啊、 像我这忙着发烧 啊，有发烧的，有串亲戚的，有打牌失忆的是吧。都不知道自己输多少了是吧。失忆嘛。来，我们这个今天啊，四点有戏，咱们除了回忆一下啊您这个春节期间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戏码啊，我们也说一说春晚上啊这个比较独特的语言类节目。今年这个春晚语言类节目大受好评哈，咱们前两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了聊。其中有一个作品就是冯巩和他的团队啊一起表演的《我爱诗词》啊。这个相声让大家呀真是大呼过瘾啊。首先说冯巩老师终于又说相声了，真是不容易啊。这个春晚舞台上已经很久没见冯巩表演相声了、啊、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相声剧啊。 哎，确实如此啊。接下来啊还有一些相声迷们，资深的相声发烧友，大家说哎呦，这个作品让我们想起了很多经典的传统相声的很多的技法、桥段啊。那么我爱诗词又给我们很强烈的一个文化味儿啊，这个文化氛围特别好的一个作品。在诗词的世界当中畅游一番啊，这个包袱还都挺响啊、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 这也就是你刚才一开始提到的，为什么说是一独特的语言类的作品呢？它真的跟咱们以前看到的都不一样，但是呢它又照顾到了咱们小时候儿时曾经熟悉的那些相声作品。 好，那究竟我爱诗词是怎样的一段相声呢？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来，我们先从头来听听。 冯巩乘舟将，吓死你们了！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哎，太好了！哎，贾西明给大家拜年了。哎呀，好， 甭说， 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假了， 怎么了？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都挺好。 对嘛， 全面了啊。 冯叔，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怎么赛？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谁先说？ 我先说。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一府一阳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您这是歌词，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咦，乖乖， 乖乖， 你干啥去？ 赢了咱就跑。 哎，赢啥了呀？ 那隔刺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他一个。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 哎，想起来了吧？这个冯巩一出场。本想不说那句了哈、啊，我想死你们本想不说了，因为每年都吐槽，这不说还不行了是吧？起哄架秧子这帮人、啊， 这是一标志， 哎， 少不了， 哎，那么这个我爱诗词呢，其实它特别像好几个啊，这个以前听过的传统相声当中的一些作品哈、啊，比如说有这个九令啊，是吧？ 啊，九令，这是好像无数相声演员、 哎、对， 都跟必备的节目似的。 对啊，咱们今天也能够听到其中。这个一个版本啊，有酒令，然后也像我们说出口成章是吧？ 哦， 这个也是有不同的版本啊， 没错、 我们今天也能听到其中的版本。还像什么呢？还有点像就是，凡是带有文学类的啊这样的，这个文哏吧，我们说啊这种风格的相声， 对 啊， 包括苏文茂先生的很多作品， 哎， 包括这个咱们说带这个对联性质的，你刚才说酒令、行酒令性质的， 对、 一系列的相声作品，都有这个味道， 那么今天这个好就好在呢，他把诗词运用其中，而且跟我们当下的很多的这个国家的政策的背景、文化的背景非常吻合，是吧？一带一路，然后还有一首哈萨克斯坦的诗，是吧？哎呀，那首诗朗诵的，我实在是一身鸡皮疙瘩啊！人说了还不能朗诵第二遍啊，容易跟第一遍不一样，是吧？这就成包袱了啊！好吧，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把这段相声听完啊，听一听这个冯巩号称接生大王啊，怎么样不断的接生，不断的接生啊，最后终于接不下去了。来，我们听完这一段《我爱诗词》。 来，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谁先说？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废物，生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生。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好，哎，接雄。 对了，熊孩子，接雄。 雄鸡一唱天下悲，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风来草木自成生。 又是生， 声 色深红寿带长 啊，唱和落日圆， 圆 愁四个长，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这么说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重来。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曾经沧海难为水。 水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好。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哎，生人尚富尔，草木何足与？ 远君外飘飘，胡莫挥 挥？ 回眸一笑， 百媚生。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呀。 嘿爸咱输了。 大王你叫他什么叫爸 啊， 这是你儿子 亲儿子。 对 甭问、 哎、 你也是他儿子。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一家子呀挥剑。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啊、湖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好啊，我们听完了这一段《我爱诗词》啊，真的是大呼过瘾，已经很久没有这一类的相声出现了。 对对，这个刚才你说，一个是说冯巩老师这么多年来致力于另外一种表演形式啊， 嗯， 另外就是这个相声段子，其实在这些年呢，也没有这样的作品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过。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在2017年这个比较红火的。文艺类文化类的这个综艺节目， 嗯， 有关是吧？ 对， 冯巩这几年特别致力于将已经烂熟的网络段子，然后 热点， 哎，巧妙的融入到自己编织的故事当中，然后再被大伙儿吐槽，是吧？哎，今年的这个方法特别好哈、啊 嗯。 其实这些诗词呢，乍一说我们不是很熟悉，但是这恰恰是一个契机啊。现在我们就看到网上已经有很多， 有那无数的这样的东西， 哎，就是盘点他这个相声当中的。提到的所有的这个诗词， 没错没错、 啊、 我甚至看到一个这样的段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嗯， 说这个学校要求学生们啊，这个把春晚上冯巩老师这相声里边的诗词都这个写一遍、啊、 哎呀你说我们这看个节目容易吗？这不让 这成家庭作业， 是这孩子还没上学，这肯定是假的，你这还没开学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听一个经典的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这么一段子，看看您能不能想得起来、 嗯、 哎呦这年代久远了啊，这冯巩这当年跟牛群还是固定搭档的时候啊、 嗯、 来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那好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参与啊， 一块猜啊， 因为我这个谜语啊相当有意思。 是吗、嗯、 注意啊， 你说吧， 说注意啊， 哎注听着呢， 说猪八戒。 猪八戒， 猪八戒知道吗？ 你知道真是老朱同志。 对对对，说猪八戒啊参加宴会。 猪八戒参加宴会， 打一人名。 哦，还是个人名字， 特别的难猜。 哟，那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告诉你记住了啊、 哦、 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这人是 冯巩。冯家好吃的叫巩。 您的群众啊也有站错队的时候。我还没说呢，不是，我说完之后您再鼓掌啊，是不是啊？我也说个谜语你也猜到。 哦，你说一个。 说这个铁扇公主， 嗯， 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这是 牛裙，就牛魔王穿的裙子。 你这脑子可不慢啊。行行行，你往这一站啊，这就是个人名。 是谁呀、啊？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电影演员。 要这么说呀 啊， 你这个脑门也是个人名。 这是 牛奔儿，郭嘎子就是他演的。 牛奔儿。哦，八戒和你的这个颈部， 颈部。 朱冯伯，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冯伯。 要这么说呀 啊， 这个你吃早点啊，就是牛得草。你谈恋爱牛脑，把你搁到锅里煮啊，就是牛顿。你这个脑袋呀、啊，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哎，刚才我们听了这片段，您还想得起来这相声叫什么名吗？就叫出口成章、 嗯、 啊。 对， 这个刚才我们听的这是出口成章，前面就是猜谜语啊，互相挖苦互相损啊、 嗯、 这还没到这一段相声的精华。这段相声的精华呢，其实它就是要设置成语接龙啊。其实它也不是严格的成语了， 嗯， 之所以不严格，所以才有包袱嘛，对吧？ 对。对， 当时我在听这个相声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我说这相声演员太有才了，是吧？ 你那么小就有这疑问 啊？ 他怎么绕他最后都能绕到一个固定的词儿 啊？其实这个当中我后来知道这是有一些技巧的啊。他甭管怎么绕，他要绕到一个固定的组合，最后形成一个大段的贯口， 对， 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这个十分美好啊，最后要绕到十分美好成语接龙的部分了，我们再来听这个片段，出口成章。 首尾相接可以吗？ 什么叫首尾相接？ 就是我提一个字啊，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呢，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我随便说个字啊，比如这个字是德， 那我应该怎么说？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啊，有这个词儿， 最后一个字是 德高望重。 哎，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艰苦奋斗，斗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行吗？ 太特别 啊！这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牛群先生 啊， 您贵姓啊？ 我。 姓牛， 是你太牛了，你我还有要求。 你有什么要求？ 无论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哪四个字？ 十分美好。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因为我们对上海人民用这四个字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哦， 表达一下心情嘛。 那是应该的。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可以谐音。 那咱们现在开始 这么着吧。 好了，提字吧。 谁提字？ 你啊， 我提字算你大学毕业吗？ 那你的意思， 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你当场绕到十分美好，你敢吗？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哎，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没错， 不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我们当场绕到十分美好。 对了， 没问题。本人是大学毕业生，词儿有的是，希望大家勇敢的提字。 他还不在乎？ 没问题。 我说，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们上海这个地儿跟别的地儿不同，这个地儿人杰地灵，文化素质非常高，所以一般的字儿你们就别提了，最好提那个，是不是啊？是那个什么阴山背后啊，什么犄角旮旯啊，最好刚从马王堆一号呢刨出来那字儿啊，拿出来就给献给他，好不好？ 好，既然冯总说了，我也说两句啊。咱们虽然是素不相识，一见如故啊，咱们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呢不要有顾虑，别说哎呀，我提个字儿他绕不到，脸上挂不住，打消这个顾虑啊。希望大家呢配合一下，提字的时候大胆的提， 大胆一点， 敞开的提， 哎， 踊跃的提， 没错， 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倒 啊。哪位朋友？我知道咱们上海这个参与意识非常强，是吧？不过我勇敢一点，你正在，你大难一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往下什么字？这太容易了吧？说再难点，再难点，再啊什么？俩。哪位朋友提的？举个手好吗？俩。 俩。 俩。这位提俩字的朋友，我问你，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这可是复旦中文系的，这是。太好了， 说啥 字啊？这位朋友提个字 啊， 就是这个撇 撇 撇， 绕到 十分美好。 撇啊！咱有的是词儿。飘咱有的是词儿。咱换个字行吗？ 啊，就这字啊。 飘 飘 锅飘子的飘， 锅飘子的飘 啊。飘子姓郭， 先别背头好不好？ 啊， 郭 郭莫若，若若即若离， 离 离心，离德， 德 德才。肩背 背 备战备慌， 这 这词儿十好年前听过，荒荒山土岗岗位责任制，纪律性还挺强的。志志同道合， 合 何去何从， 从 从若到强， 强 强大无比， 比 比翼双飞， 飞 煞走石，十分美好，大学毕业。 不是，这不算，这不算，这个 为什么 就不算？ 为什么？ 为什么？ 刚才提假字儿的朋友，他是你表弟。 没错，是你们表兄弟，他安排一特务坐那儿。我算这不算这个 啊？对，这是我表弟。你上这边，上 一 位不 是这边。好，我们又听了这一段出口成章啊，这是我小时候啊，这个屡听不厌的啊，这么一个相声段子啊， 引导你走上艺术之路的。 嗨，不能那么说。当时我的印象是，没有听过，就没有看过他实况的那个表演，是后来买的，专门买的磁带啊， 听的这个印象作品。 对，磁带当中有这么一段啊，记录了当时肯定是在上海的一次演出啊， 没记错的话，应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 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好了，上半段我们也听一首老歌吧，啊，春晚舞台上曾经出现的《相约1998》，一会儿下半段咱们继续来回顾一下文哏相声作品，一会儿见。 大圣啊，狗年生肖就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是人保车险电话销售坐席。 我是代办服务车险管家。 我是道路救援师傅。 我们祝您春节阖家欢，驾车路畅通，车险有人保，开心过大年。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莲花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6度到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比较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寒冷。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哎，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说这个诗词啊，不是说这个诗词相声，说这个有诗词类型的这种相声作品。 哎，文人相声嘛。哎，这个今天四点有戏秒变开心茶馆哈。 这不太专业是吧？ 我们这个点到为止啊，希望能够唤起大家的一些记忆啊。 你说的对，因为小时候这种记忆特别多。 对， 那个年代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大家对于这个在相声作品里面听到一些这样的文哏的东西，包括说这个诗词类东西、对联式的东西、成语类的东西， 嗯， 都特别特别的有感觉。 嗯，其实这个你要说诗词呢，这要是过去咱们说古代哈，诗词对于文人来说，这就是不是什么特高级的学问了。 嗯， 就那是那时候的流行文化，是吧？ 对， 就是就像我们今天唱流行歌曲一样，今天我们就要特雅，是吧？这也是比较困难啊，难的不行啊。 那个时候讲究的是接地气。 哎，后来这个我上学的时候就很流行过一段，就在同学之间流行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文字游戏类的东西，比如说大家什么猜个谜呀、是吧？ 三谜语， 什么歇后语啊，再有一些就是对对联呐、这个都是就怎么说呢？就是文人墨客的一些，有人说这就是叫记问之学啊， 小游戏 啊，小游戏、 哎。 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它充满了叫谐趣啊， 对，有智慧， 哎， 特别特别的好。嗯，那么相声呢又是特别接地气的一种这个语言艺术。 嗯， 所以我觉得它是能够非常非常完美的把这些咱们有意思的这种形式呢能够结合进来。 嗯 嗯，只不过这些年的相声啊，不管怎么变哈，好像这一类并没有太发扬光大。 对， 我们现在来回顾来搜索这些精彩的片段，发现还都是啊这个老先生们他们的一些有意思的段落。 对， 今天听来也是别有风味。 嗯， 那上半段我们听了冯巩的两段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九令吧。咱们提到了， 哎呦，终于说到九令了。 哎，这九令这个很多相声演员都有这个不同的版本啊。 嗯， 今天我们来听一个，我觉得是比较经典的。这几个人太经典了。 嗯 嗯，不太好找他们合作的作品了啊。这是常家的啊几位老的艺术家啊， 哎呦， 常宝丰先生、常宝霆先生、常宝华先生， 嗯， 以及文人相声的代表人物苏文茂先生，他们来合说的九令， 这就太厉害了。 哎，咱们来听听这个版本的一个片段。 让他喝， 对对，进去， 咱几个动， 别动， 听我说好了啊，这个酒满着呢，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碰洒了你负责， 这不能碰这个，你这人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了？ 这酒有啊， 有啊， 你喝酒啊？ 怎么我喝？谁找上来的呀？ 你找上来的？ 才是的呀！我找上来，可喜可贺，敬酒三杯，敬你们，你们喝。 哦，你找上来，我们喝。 哎， 说清楚了啊！ 啊， 一会儿我们要找上来呢， 那我喝呀。 这回谁喝？ 你们喝。 你喝去， 喝去， 我喝去。 别含糊啊， 你要一含糊不喝，一会儿咱们找上来了他也不喝，你看这有什么呀。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感情深，一吹闷呐。 行了，那个他说完该咱的了， 说吧，这没办法， 咱是 他找上来了， 对，咱这节他就得喝了。二月， 嗯， 二月， 什么日子啊？ 什么日子？ 二月得双日子呀！ 啊，对呀， 二月初二，二月初二，什么节？ 什么节？ 龙抬头，龙抬头，我问你什么节？ 什么节啊？ 嗯，抬头节呀！ 哦，对，那个抬头节， 没有这么个节啊！ 龙一抬头，我们就过节。 对，龙一抬头，我们就过节。 这听着都不像话，你这叫乱令。哎，他说叫乱令，问他乱令怎么样？ 乱令怎么样？罚酒三杯。 哎，罚他，罚酒三杯。 好，哎，别 罚他， 一会儿洒了。 我说你这人可不对， 我怎么不对啊？刚才我们喝了啊，这回该你的了。 你们还没明白呢， 你。 嗯，谁找错了？ 我们找错了。 你们找错了，罚酒罚谁啊？应该罚你们，你们喝。 哦，我们乱了，我们喝。 那当然了。 那一会儿你要乱了呢？ 我乱了，我喝呀。 这回谁喝？ 你们喝。 喝去。 还得我喝。 这没办法，您我哪儿想到这没有呢？ 你别矫情。 嗯， 一会儿他找乱了，他不喝，你说怎么办？ 对， 喝去。看起来您还是有酒量啊，咱们是感情厚，喝个够。 哎，不，咱就三杯吧， 哈哈，就三杯 啊。 他的， 该你的了。 我是三月啊， 三月初九，什么节？ 寒食节。 等一会儿我问问 你。问呢？他说三月初九寒食节有吗？ 有，这节可有啊。寒食，清明头一天。为什么叫寒食节知道吗？就是清明的前三天呢，不许生火，别吃热食，都吃凉的，所以叫寒食节。 有， 我有， 有二位有， 有 有，问他怎么样？ 怎么样？他我喝酒怎么样？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行了。 这回就行了，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刚才你说我怎么了？那这 咱是 这个四月了， 你得多走走脑子。四月想起来了吗？ 我还没想起来呢， 我帮你想。 你看， 嗯， 又出了一位， 嘿嘿嘿， 仨人了。 行，你想啊， 啊啊， 怎么着？咱三个人 也比他一人机灵。 哎，对， 他一人闹不过咱三个人 去。对对对， 啊， 给想想，给他想个好的。 怎么样？你有词吗？ 三， 告诉他有了， 有了， 有了。四月， 我们四月 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四月二十八。 四月二十八 什么节？ 什么节？ 乱穿沙。 乱穿沙。 我问你什么节？ 什么节？ 穿沙节呀。 啊，对，这个穿沙节。 这怎么讲啊？ 这穿沙我们 什么都穿呐。 就是 什 么都穿也过节。 有什么穿什么。 这要过年老吗？就得过年了。没这节啊。没有啊，乱了。 没有问题怎么样？ 这我还得喝。怎么样？ 罚酒三杯 啊！ 哎，您觉着我这酒怎么样？ 这酒倒是不错 啊， 就是有点上脑袋。 好，刚刚我们听的是酒令啊，这说个节日啊，这也是相声这经常说哈， 找节日。 哎，反正就是你甭管是捧哏这对口啊，还是群口啊，反正就是。那总挨打嘛，这个吃亏的那位，我们向他表示心疼啊。 他也确实这成核心了啊。这个酒令啊，或者是接龙这一类的东西啊，这还是群口好听 啊。对 啊，这几个人他表现的这个方法，他那个特点不一样， 层次更丰富， 哎，听起来就是热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段文人。你要说文人呢，其实就是点评类，点评传统名著，这个也是一个类型，对吧？ 啊， 比如说这个歪批三国、歪批水浒，这些也是有很多的版本。 嗯， 那你是比较喜欢哪个版本呢？或者说你这比较，最你觉得最有特色的吧？ 听的多的可能还是三国， 还是三国是吧？好，那我们今天，那我们还是听听三国。我刚想说你喜欢三国， 嘿，知道这挖了一坑啊，我跳过去了。 因为这个孙茂先生的《歪批三国》呀，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经典啊，可以说是百听不厌。尤其是他的这个表演风格呀，他就是。怎么说呢，他还不是说那种你一看是装的，说这个学富五车特有学问，他一看他很稳重，对吧？他这风格就是在那儿。可是他一说出来呢，就包袱就在那儿了， 就歪了。 原来是煞有介事，是吧？好了，我们来听听苏批三国啊，这个经典的片段。 三国里边有三位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都是做小买卖的。 三国的书里面全有？ 全有。 那我得问问你，第一位做小买卖是谁呀？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刘备做过什么买卖？ 刘备卖过草鞋。 刘备卖草鞋？书里边有吗？ 有啊。 哪写着呢？ 哎，这你得仔细看 啊。 这是曹操嘴里头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什么呢？ 他说知习范吕小儿。指的就是刘备。就是看不起他的意思。刘备是卖草鞋。 哦，知习范吕。 吕 啊， 吕乃贤也。 您就甭上口了，还贤了还。第二位做小买卖是？ 第二位是张飞，张翼德。 他做过什么买卖？ 张飞卖过肉。 张飞卖肉？ 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对，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啊， 在涿州那儿有个小地名叫张飞店。 哎，那地儿我还到过。 是啊， 啊， 那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这事儿咱都没听说过。那么第三位做小买卖的呢？ 第三位是赵云，赵子龙。 赵云做什么买卖？ 赵云卖过年糕。 行，您啊不要再讲下去了。据我知道，赵云没卖过年糕。 那么要依你说呢？ 赵云是世家子弟。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哎，谁说的？ 不对吧， 不是不对。世家子弟。说赵云的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啊，不 啊， 卖年糕的。 三国书里面有吗？ 这三国里倒没写着。 那你根据什么讲的呢？ 因为我是专门研究三国。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子龙是卖年糕的。 哪出戏呢？ 有这么一出京戏叫天水关。又叫收姜维。 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这点家底儿给唱出来。 这个姜维是怎么唱的呢？ 还是这样唱， 你得学学。 这一杆五虎将军都丧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赵子龙老卖年糕，也就说他一辈子没卖过别的，老卖，老啊，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对，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对， 他连那个驴打滚都没来， 没卖过。 哎呀，你是最雷公啊！ 怎么讲？ 胡批呀、啊！ 好，刚才我们又听了一段批三国啊，这是苏文茂版本的。其实说到相声当中的这些文人呢、啊、跟文学性我觉得啊演绎的比较多的对联这个是很多的。你比如说八扇屏，八扇屏他这个起因就是因为对联瞎对嘛，是吧，风吹水面层层浪，风吹水面层层浪，是吧，通过这个后边那个大的贯口，其实它的引子还是给我们讲出来了啊，对对子是有一定的规矩的、啊、 对对对， 不过 对联的这种作品多啊、就是我还想起来一个，就是冯巩刘伟 啊， 当年巧对影联， 哎，那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啊，这个 好就好在把大家都熟悉的 对 当时的那些电影作品， 嗯， 都拿了个对子的形式给你罗列出来。 对，所以说这样的相声作品它也很难去写， 很难很难 啊。再有一些，你比如说把地名啊，给集合成一个，比如说什么地理图啊这一类的啊，也有不同的版本啊。这个当然是表现的更多的是这个嘴上的功夫啊，文学性倒是没有对联强哈、啊。再有就是专门的传统相声对对联 啊， 传统对联， 哎，这个可能过年期间呀、大家听的也比较多了。不过呢，不同人他是有不同的风味啊。今天我们也来听上几句，这个是我小时候听的最多的一个版本，所以我也是最有感情的版本，是马季和郭启儒先生的、啊。咱们来听听这一个版本的对对联。 我给您对个下联。我要说上，那我对下，上上下下，有上就有下嘛。 哎， 我要说天，我对地，我要说盐，盐，我给您对醋，啊，油盐酱醋五味调和嘛。你这是甜的，我这是酸的。 我要说好， 好，我对歹，好好歹歹嘛。 我说是， 我对胖。 炮、 哦、你知是我不炮，你跳马我出车啊。 哦，咱们这摆棋呢，我这五字连在一起啊是个对的上联。 哦， 上天也有好事， 那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哎，台上你没说回宫降吉祥啊。 怎么？ 我说上， 我对下， 我说天， 我对地， 我说盐， 我对醋， 我说好， 我对歹， 我说是， 我对炮。 上天言好事， 下地速歹炮。 我说您这怎么讲啊？ 啊，就是那什么呀，下地速把那炮给逮着了， 像话吗？ 谁让你一个字一字说的？你要一块说上天言好事，当然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你一字一字往出蹦，我可不给你对下地速歹炮吗？ 好，刚才我们又听了一下下地醋歹炮啊，对对对联啊，传统相声当中的这个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啊。 说到这儿，其实马季先生的像这一类的哈、这个对联也好，成语也好，很多，就跟唐金忠先生有一个成语新篇、是吧？也是咱们文人当中的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对，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类型的相声作品。它好像，你要说跟相声这个本质的啊，艺术本质探讨说是讽刺，似乎它这种讽刺型的这种包袱不是很多啊。但是它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呢，能够展现一些非常就是叫深入浅出的吧，这个文学性的这样的一个入口，能够让我们很好的了解到咱们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啊。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艺术形式。 对，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离得远啊，您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哎，行个酒令是吧，对个对联、都非常的好，能体现出来您这家风啊、这文化之风啊。 哎，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最后我们来听一听啊，2018年春晚上最火的一首歌，就是王菲那英20年后再携手唱的这一首岁月啊。